对，还是先看召回吧。 嗯， 从这个月的29号开始，然后宝马的 X5 的柴油版， 嗯， 在国内是要召回939台，生产日期是2013年7月19日到2015年6月5日。 哎，对。 大家要注意啊，如果您的 X5 恰好还是柴油版的话，又在这个生产期间， 嗯， 赶紧的给这个国家质检总局还有当地4S店联系一下。 我这个要跟大家来确认一下，我觉得应该是 X5 的柴油版，应该不是就是咱们说在4S店买的车吧，因为在国内 的 话， 国内北京是不能上柴， 北京是不能上柴， 但是外地可以啊。 但还真的很少， 但应该 很少， 我觉得很少， 少吧？不少吗？我觉得不少吧。可能4S店我们去问，一般因为我们都是在北京的4S店转，那不可能说是有这卖，但他是有进来的，进来之后他可能就做一个中转，马上就会运到其他地方去，确实是有的。 反正这次呢，这回的召回的车辆呢是配备了叫柴油发动机的废气再循环，也就是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叫 EGR 系统。 嗯， 然后这个 EGR 呢，可能是因为内部泄漏而产生可燃的胶状物。 嗯， 这有点像抽完烟的那个焦油。这个若这个胶状物长期大量堆积呢，可能会在发动机的长时间高负荷的这个工况下被引燃，哎呦， 就是引起起火嘛， 还是 车辆自燃 是 吗？ 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存在安全隐患。 其实现在我觉得柴油车首先少见，第二就是现在可能燃料更先进了啊，你想到柴油确实会存在一些的 危险。这个前两天是看了什么，是哪个品牌已经公布了说在欧洲要 沃尔沃吧还是奔驰， 好像是就是停售柴油车， 它就不再售柴油。 看来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由大众引发的整个欧系车的这个柴油排放门，确实是让现在整个欧盟的这个柴油， 嗯， 这么一个能源，好像从清洁能源一下变成了一个骗人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清洁能源。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个第二个宝马的召回，是关于 Mini Cooper 的。我觉得这个的肯定怎么说，车辆会更大一些啊，这个量啊， 量会大一些。 对对对， 6912台。 是，它是自2018年10月15号起召回2017年1月6号至2018年6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Mini 的 Cooper，这一次召回是因为工厂的一个装配失误，没有安装发动机高压油泵支撑护板。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算是怎么说， 人为失误， 这个牛津工厂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嗨，反正就是没有安装这个护板， 要装的时候突然发现是要喝下午茶时间了。 哎，我刚要说这个，就是我怎么能在我们下午茶时间让我们干活呢？ 对，这个存在的危险也是容易漏油啊，引起 车辆起火，也是增大了这个起火的这个风险。 这宝马犯的错误都是很危险的错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召回之后，大家那个他的一个公司会帮大家把这个护板再安回去。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没有装的，只能说是工厂工人的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下午茶还没喝呢。下午茶没喝就不能干活， 不能干活， 然后喝嗨了就变成嗨， 多装一块， 那倒不至于， 多装一块还行， 就直接下班去酒吧了。 嗯， 所以开宝马这两款车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还是挺大的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关注其他车市新闻。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着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让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今天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稍后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风光 iX5 智跑为年轻而来。再说一次。风光 iX5 智跑为年轻而来，感谢东风风光 i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i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为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啊！大家加油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阿里巴巴这个大爸爸啊，发布了汽车的新战略。 嗯，这个呢是在之前的一个杭州上的那个叫阿里巴巴集团的2018云栖大会上发布、宣布将利用这个车路协同技术共同打造智能高速公路。 哎呦我天， 哎 这个 呢 很厉害了。 对，这一战略呢也是阿里巴巴汽车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高德，有支付宝，还有斑马网络，他们一起在这个，还有阿里云呐、 大巨头、 他们在一起搞的这个 传了这么一个事儿。 我觉得这事儿要说阿里来牵头做不过分，也挺靠谱的。因为他们手里头那个大数据确实很庞大、而且真的是精准到一个习惯也好啊，你的出行啊，或者你的就反正我跟我们的日常出行，这肯定是密不可分的嘛。 原来前几年你要说云的时候，我真的不在意，我就觉得好像 就是骗人的啊那种。 不，这好像就是一个。很存东西的一个地方， 对，确实。 而且那个时候还是说，你注册一个账号之后，给你几个 T 的空间是免费的，对吧？啊，都觉得这不就是一个云端服务器嘛，给我存东西的。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出行，刚才老车说的一些这个使用习惯啊之类的，会让你会觉得，就是生活在便利的同时，也确实也挺可怕的一件事。 是， 这个大数据啊， 对你的所有的人群的画像， 对 你自己的这种行为特征。我觉得在人家的这个，咱不能说监视啊，在 技术 这个大数据的这给你描述下是完全一览无余的。 但是我在想啊，你说这种大数据，我觉得是利弊兼有的。如果这个用于好的方面的话，可能会降低犯罪率；那当然，用于不好的方面，它可发生的事就更多啊。你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能高速公路啊，它的核心技术是车路协同，就是什么意思呢？它的一个构想啊，就是以后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将全面支持普通的公共车、互联网汽车、然后自动驾驶汽车，然后赋予这个驾驶者千里眼跟顺风耳，就是路会告诉车我看到了什么，车会告诉路我经历了什么。所以就是在这个有云全面的协同之下，人车路这个三个物种吧，对吧？咱们举例来说啊，就是在这一个智能的高速公路上，即便在高速公路上500米外的一个小坑，汽车也能提前看到。 对，这个 防止失控率。 其实赫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解释了一下前面一大堆话， 对，就是比较直观的，就说白了，能够让你提前预判到你未知的一些风险。 对， 就是你在这高速公路上发生什么，你都能提前的能知晓了，前面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儿。 其实原先啊，就是包括这种什么智能高速网络，或者说是智能高速公路，以及咱们说到的这个人与车之间、车与车之间叫智能互联。它就是要打通一个所谓的我可能在将来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这个情况下，这个车辆还能在大交通的这个环境下非常正常的运转。可能通过摄像头，可能通过云端，马上就5G 了，对吧？咱们年底是几个试点城市就开始了，然后它的这个运算速度要比4G 可能上百倍的一个提升。 对， 而且就是在加强了这种运算速度之后，那你想它收集和上传下载的这个传输能力就极大提升。这种提升之后会让车辆更 多的接收信息，更快的接收信息。 对，这个如果大家在陆地上解那个理解起来还难的话，不妨我们往天上想一想。这个举个例子啊，就是战斗机。嗯、你看啊，说这个我们说就说民航也行啊，说这个飞机， 嗯、 我们在飞的过程中为什么那么准是吧？大家你看。准确到已经非常精确，你比如说战斗机，我记得那时候什么雷达要锁定多少多少个目标，让你什么在优先这种去打击这个对你有最大威胁的人。那民航也是，我导航啊，我前面有山，都完全自动驾驶嘛，对吧？多少几千米的高峰，我说绕就绕过去，我说飞就飞过去。 嗯， 其实这个跟那一样，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大数据运用到这个我们日常出行。刚才赫那句话就是，你前面有个500米处有一个坑， 嗯， 或者有一个交通事故， 嗯， 或者有一群什么二师兄在高速上，我都告诉你啊，让你提前做出判断，进而保证这个车辆行驶的一个畅通，降低我们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低几率。 嗯、 在那个时候啊，就是你说那个什么。有一群什么什么什么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有物联网的情况下，那些二师兄们他们也会被这个芯片导到这个隔离带外边去。 对， 嗯， 所以这个就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就如果还是执意按照说前几年大家那种想法的话，可能觉得啊，这个好像得再至少过十年实现啊，怎么着的、 几十年之后。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现在看 眼前的事儿，几年之内，因为阿里不是一个人在做，你看他还联合了交通部的公路院、 对 国家电网、联通，还有几个大的车企，像一汽、上汽、福特、英特尔。嗯，这个大唐电信，这都是一些在可以说这个领域的这个顶尖的东西了。所以，嗯，他们来牵头，他们来做，我觉得啊，几年之内， 嗯， 就能够至少能看到雏形了。 对，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比如说像上汽一样，上汽在自己的这个园区里边有封闭的这样的测试的环境，好像是多少公里？我记得是20多公里吧，是大概有这么一个测试环境， 嗯、 就是模拟了将来的这种叫所谓的智能公路那样的概念， 嗯， 然后逐渐的可以让咱们的消费者去体验。我觉得应该还是就是消费者如果能体验 的 话， 慢慢 的亲身的、 嗯、 对亲身的去感受到这些便利的话， 阿里这一次他是用自己的一个无人车的一个研发技术，还有协同他的现在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智能高速，在杭州做了一个试点， 嗯，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可能对无人驾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肯定，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不出事儿，出事儿必是大事儿啊、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意思的， 对， 也是 有意 义 的， 对 啊，推进人类发展建设的这么一件事儿、 嗯，让人活得越来越懒的。 对，感谢阿里，也感谢这个协同的各个部门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今天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稍后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风光 iX5 智跑为年轻而来。再说一次，风光 iX5 智跑为年轻而来。感谢东风风光 i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i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都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啊、大家加油喊吧。欢迎回来，我们再看一款新车上市了，上汽通用的雪佛兰沃兰多啊，正式上市，售价是119,900到154,900。 嗯，先跟大家说呢，这上市的呢是四款车型、 嗯， 然后刚才赫尔跟大家说了，最便宜的是119,900，这已经是七座款了。 我就想知道那个迪士尼合作款多少钱？ 那个还没有出，那个还没有出， 但是会有这个迪士尼定制版的沃兰多。 从它的一些图片上可以看到，就是至少你的尾窗和你的内部的座椅以及一些这个装饰上会有迪士尼的经典的 动画出现。我还以为在车顶上会站一唐老鸭呢。 你说的那可能不会。 你说的那是什么？那是冰淇淋车是吧？上面顶一大冰淇淋那个。 沃兰多，大家他给它定义为是一个叫新时代的一个轿车，叫一车多能的这种设计理念，然后给 大家的那种想法呢，是其实是有一些类 MPV 又、 嗯、 类旅行车、 嗯、 又类 SUV 这样的， 就是四不像的一个跨界车， 哎， 彻彻底底的跨界车， 对对对，彻彻底底一个跨界车。而且比较可喜的是，在现场看到的那个七座版啊，它的虽然这个车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调好座椅的这个座椅的前后的这个距离的话、 嗯， 第三排还真是能坐人的， 嗯， 这个是挺意外的一件事儿、 嗯， 因为它的这个车型本身就不大，你看它的车长还没到4.7米， 4.68米， 对、嗯，然后它的这个轴距没到2.8米， 2.796米， 所以这个要是在一些的 SUV 上面你坐一个七座，那肯定因为最后地台的原因， 嗯、 可能第三排座椅都是大家是全手坐的。但现在它的这个第三排座椅，就是你进去的话，虽然可能会还是比较，费劲啊，要弯腰啊之类的，但是它的第三排座椅还能应付。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雪佛兰这一次出这个沃兰多的时候，它挺煞费苦心的一块。 嗯， 看来我是觉得这车应该是在市场已经就是摸准了一些用户的这个需求了。 我其实一直在就是那个包括自己发朋友圈发微博的时候，我就想、 嗯， 真的就是上通的所有的品牌，凯迪拉克啊、别克啊、雪佛兰啊、 嗯， 就是他们是最懂中国消费者的。 哎， 对，总是能打到心坎儿的。你看这沃兰多，它的这个侧面简直是太美好了，这车的这个形态啊！ 而且现在雪佛兰不是已经推出了自己的那个 R-Line 系列吗？ 对， 叫不了人，叫 Redline， 叫上红系列。 对， 然后在沃兰多身上也有体现。而且那种就是、 哦、红色的刹车卡钳， 对， 它不是红色刹车卡钳，它是在轮毂上， 但它确实是有， 在轮毂上有一个红色的一条。 哦，这个很 哦，这不是卡钳是吧？ 对，它这个处理就特别的讨巧。 那这个要是转起来的话，它会就一点， 就有点像风火轮似的 啊，就在那转一点，嗯、 很漂亮。 然后再有呢，就是整体的 Redline 的这个上红系列都是用那种枪灰色的车身， 哎、 熏黑的轮毂， 这是性能范儿的体现。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颜色的这种配色上面，我觉得也是都比较出彩的。 嗯，我看这车好像在这个主被动安全防护上面也下了很大功夫啊。这个你看啊，举几个例子， 嗯， 像什么 HBC 紧急制动辅助、RLM 主动防侧翻、VSC 车辆脱困辅助，你看这都是一个主动被动的一个这个脱困和驾驶辅助的一个装置。 对， 再呢还有一个倒车影像盲区侧盲区 监 测， 嗯 啊，就看来 其实我觉得啊，因为我们很少把新车拿到周五的节目来说，一周秀一般说的都是一个行业的风向标，我觉得这款车蛮有代表意义，就是一车多能，现在的车可能已经不完全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了， 就是现在有很多厂家出的很多就是咱们可能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这样的类型的车， 对，而且 可能就是一个新的细分市场的一个开拓者。 对，而且你看以前的车，轿车是轿车 ，SUV 是 SUV，MPV 是 MPV， 但是现在的车、 嗯、 它可以 融合度很高， 它融合 度 非常高。 嗯、 你说它是那个 SUV 吧，它可能底盘不够高； 嗯、 你说它是轿车吧，它又没有三厢、 嗯， 就是它这个跨界的概念还挺有意思的。你说它是 MPV， 其实也行，人有七座，人只是不够大而已。 所以说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呢，会瞄准谁？谁呢？你比如说同门兄弟的别克 GL6， 我相信或多或少的很多消费者会去对比一下。 而且我觉得，如果喜欢猎奇的这种年轻的消费者，会对这种车非常感兴趣。 而且便宜啊，基础版本都是七座了，才不到12万。 对，它的入门门槛也低，我觉得这个 大家有可能也把它拿这个东风本田的捷德来相比， 嗯、 但是捷德相对来讲，它最多只有六座的版。所以从整体的这种车身啊，包括空间大小上来看的话，就是沃兰多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东西的。 嗯， 唯一的是因为这款车型没有开过，我就不知道它的那个 1.3T 的动力是否能够满足大家就是满载时候的这个出行的需要。 但我觉得啊，你听到它这个入门价的一个门槛来讲，大家对它的动力也不会太苛刻，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还是那句话吧，这种车我们还是四平八稳的开， 对对对，你总不能开飞了吧这样的车。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关注的车型啊，也是行业未来可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嗯、 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个方向。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养车七周年，车品7.7亿元起。